北宣和变，他为臣把我醉半天，叫酒家你好大胆，信口雌黄吐狂言，今天我恼一恼爱怒一怒，我上楼去把你那酒坛酒篓都给你喝干，不出三天我叫你把门关。亲爱的领导们，各位朋友们，戏迷们，我首先谢谢你们对我们娘俩的鼓励。今天是评剧首届艺术节，我71岁的老太婆能够赶上，我十分感谢党中央，感谢省政府，感谢我们唐山的政府领导，我再一次谢谢。因为我大病一场刚刚好，最近我又有点感冒，很不理想，下边我还想奉献大家一段，我们娘俩再唱一段《梁山伯祝英台》楼台会的几句，谢谢，谢谢。 英台，先帝， 师徒二人声情并茂的原唱，谢谢你们。亲爱的朋友们，